谢池无处可去，好在何峰给他留了些钱，可以暂时支撑一段时间的生活。他在谢家附近找家便宜的小旅馆住着，选了个背阳的房间，刚好透过窗户能看到谢家大门。他怕万一何峰来了，找不到他。第四天，没有人来找他。谢池不等了，他不想把自己的未来完全压在一个男人身上，他得找个谋生的活儿。除了写字画画，谢池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，可现在他连笔墨纸砚的钱都拿不出。后来他去一家画铺接了描线的活，勉强维持吃住。那日下班回家，谢池在铺子前买烧饼，一位穿着长衫的小公子叫了他一声： 婉之。 谢池转头看到一个陌生的面孔，那男子仔细打量他一番： 婉之，真的是你？ 谢池不明白，接下用油纸包好的烧饼朝他走近两步：你是？ 薛丁青。 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？ 啊，家父与谢老先生是朋友，我们三年之前见过面的，不过你应该是不记得我了。 哦，他应该就是爷爷口中那个要介绍给我的学生。 我听说了你的事情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可以来找我。 不用，谢谢。 哎，那个，你不必跟我客气，家父曾与谢老先生给你我定下了婚约，你去济南了可能还不知道。 你没听说吗？ 啊， 我被土匪劫上山了。 啊，我知道，你没受伤就好。 我跟土匪有染，不是清白之身了。薛丁青当时脸都红了。谢池继续往前走。而且婚约我不知道，爷爷去世了，不算数。 啊，那个，你家人把你赶出来了，你住哪儿啊？我要出国读书了。 恭喜啊。 我听闻了一些不好的传言，你要是没有好的去处，可以跟我一起走。 我和你并不熟，你若是看在长辈面上照顾我，大可不必。谢谢你的好意，请不要再跟来了。 三年不见，他变得更加疏离了。 薛丁青停在路中，远看着谢池的背影。谢池带了些稿子回来描，他现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多挣点钱，把自己这条小命给养活了。他描累了，眼睛发酸，想睡觉，倒了杯冷茶一口气灌下，精神一番，继续描线。忽然外面传来马蹄声，还伴随着一阵阵爽朗的笑声，好像和风的声音。他心头一震，顿时精神起来，丢下笔就往外跑。旅店外路过两男人，一胖一瘦，光看背影就知道不是他。谢池处在冷寂的街道，觉得自己有些可笑，他用力掐了自己一下，回去房间继续耐心描线。第二天傍晚，谢彻等在谢池住的旅店楼下。谢池自打回来还没见过他，当初在山路被劫，只知道他的腿中了一枪，如今看他走路微有跛脚，应是落下病根了。谢池带谢彻来到房间，谢彻立在屋子中央，看着房内简陋的设施。 跟我回去吧。 四哥喝水吗？ 我去和爹说说，让你回来。 我在这儿挺好的。 哪里好呀？哪里都不好。 我更不想去谢家。之前在土匪窝里天天想着逃，起码有个奔头。现在爷爷不在了，我也没必要留在你们家。再说谢家兴都和我断绝关系了，大家都巴不得我死远点，别辱了门缝。我还是不去碍眼了。 那四哥跟你换个地方住，这里太阴潮了，得住出病来。 不用，我觉得挺好的，至少住得舒心。 是四哥对不起你们。 关你什么事？回去吧。 哎，你画这个干什么呀？ 赚钱啊。 你的才气画这个可惜了。要不然这样，你来画画，我帮你拿出去卖。 我过几天就走了。 走？上哪儿去啊？ 苏州。 你去苏州干什么呀？ 投奔爷爷的一个学生，杨叔叔，杨之志，认识吗？ 没听说过。 从前我跟爷爷隐居时候，他常来喝酒作画。他在苏州一个小画院，我去投奔他，他应该能帮我谋个差事。 真的不留下来？ 嗯。 啊，那我送你过去。 不用，我都一个人从山东跑回来了，苏州这么近，没事的。四哥，如果有人来谢家找我，你就告诉他我去苏州了，让他来治安画院。 山上的土匪？